孙燕姿，我要的幸福。每个人要的幸福都不一样啊，你要的是一份怎样的幸福呢？偶然间听到一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，也是一种幸福。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，希望能用音乐带给你幸福感。继续听到的是张敬轩，吻得太逼真。虽然他已经去香港发展十几年了，但是现在很多人心里他还是那个广州的骄傲。敬轩吻得太逼真，这是他的另外一首粤语歌《酷爱》的国语版本，而《酷爱》当中的歌词放到国语版本当中，同样是朗朗上口的。继续听到的是在2009年的时候，徐佳莹她的首张创作专辑当中的歌，叫做《VIP》，一起来听一下。 是喜欢吧，所以在你身边扰啊扰，我想他们都发现了你里里外外包不住的好，但是只有我才知道你害羞时候眉毛会翘得很高，只有我才闻得到你低调的骄傲，不一定要天气好

工作就没所谓，不知道晚饭吃什么，随心就没所谓。 我是彤彤，只想听听好歌，陪你一起回家。我们之间的距离，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。 华健在1995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叫做《爱相随》，那这一首歌应该也是很多模仿他的人最爱模仿的一首歌曲了，因为这首歌当中有很多他的经典的鼻音发声。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袁泉的歌，袁泉给人的感觉啊是那种秀丽当中带着一些欧化的外表，然后清纯当中又不失一些要强的气质。来听到这一首《一梦千寻》。 你去点亮那么多人等着你去想，幸福等着你来分享，多话我还没有讲，许多话 回忆等着你变老，故事等着你来收藏。来不及，来不及呀，这一梦太长，千千绪万万年长，一梦千 袁泉的《一梦千寻》，这是电视剧《风雨西关》的片尾曲。而这部电视剧呢，它的背后其实是一部很著名的小说，它就是改编自这样的一部小说而得来的。这首歌作为《风雨西关》的片尾曲，应该也是延续着电视剧给人的那种思绪。继续来听林宥嘉《全世界谁倾听你》，那这首歌也是电影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当中的主题曲。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，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。雨停了，歌停了，风继续，雨伞又遗落原地。我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，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。一盏灯，一座城，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身颠沛流离。